甚至同大家见面，今日咧就做节目都有少艰难， 系， 因为我惊你走唔到， 惊嘅，完咗嗰时间我都要筹谋下嘅。 嚟嗰阵时已经有少惊噶啦，做完之后点走咧就系一个问题。 好奇怪嘅，因为而家你会发觉咧，即系好多区域嘅里面咧都有好多呢啲公众活动啦。咁但系有阵时咧，你行过两个街口咧。你會發覺咧有完全另一個景象 嘅，唔係呢個只有香港才有咁嘅情況啦。我都好即係深入考即係思考過呢個問題。我覺得咧就將來如果有編劇或者導演咧要即係捕捉呢個情況咧，是上一個即係足以令其他嘅世界其他地方同埋世界其他嘅電影工作人都好羨慕嘅。你只有香港才能夠就係你喺舉個例啦，你呢條街。即系话，即系催泪弹啦。咁你行嗰两条街咧，可能啲人就食紧嘢啊， 食紧十蚊一个豆腐花啊。即系我真系咁估，好奇喎， 系真实啊。咁我初头就觉得，咦，都好似好神奇。其实你谂下就唔系嘅，因为咧，如果你举个例啦，譬如话，就算辛亥革命或者共产主义革命，如果你由城市去到乡下，可能完全都系另外一个世界嚟。 佢有一个。明顯的分別呢，你會發覺呢，即是這個地方呢，計一兩條街即刻不同曬之餘的時候呢，你在一個叫做好像很平穩的那個地方那裡呢，你會聽到周遭的那些言談啊那些東西呢，其實他們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我知道個心態不同嘛。 他只是他覺得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呢，就是有一種淡定。這個我覺得不是很明白，就算我呢有很多時經過個現場，突然之間你發覺那裡有問題，但你都會有一種淡定的，因為那種淡定呢，即可以擺到一個即自己可能一個位置那些即細節一點再說，但整個那個現象呢，你會看到呢城市在發生很多很多事件呢，是你估不到但是一起在出現的， 是 這個反而是最特別的。 它有表面上很矛盾的事情，但是又可以發生啦。剛才紀圖說過，就應該我都同意的，就是人睇香港人看這些問題呢很豁達的。可能那裡見到有些什麼很特別的事情，打架或者什麼出來打。咁第一樣嘢，我又唔係參與啲活動係嘛？咁我使乜要有啲咩禁忌啊？係嘛？咁我咪照做翻我平時做嘅嘢咯。其實香港人一個好潛意識、一個好深嘅慣性咧，就係、是、過翻我哋日常過嘅生活。呢個係即係譬如我要翻工，我就翻工啦。我要買餸，我就買餸啦，係嘛？ 要保持翻一個叫做係你日常嘅嗰個必須要做嘅嗰啲活動。 係咁點解頭先我話咧？就我諗落去咧，就唔係好奇怪咧。因為香港佢只不過一個好大嘅地方，將佢襟平咗、收窄咗。如果你譬如講緊話一個去到六七八百萬人嘅城市咧，成個愛爾蘭島啊，都差唔多嘅啫。成個愛爾蘭島啊，咁啊台灣成個台灣都係得2000萬啫嘛，係嘛？咁你將佢拉大啲，咪咁樣咯嚇。只不過之後我哋有咁嘅能力就係、是。佢將佢收細咗之後，我哋仲即係堅持呢種就係、是、我喺呢個地方，即係喺呢個空間生活。如果我冇即係去參與其他空間嘅事情咧，咁我就應該繼續保持翻我呢個空間嘅習慣。 係佢可以講咧，有樣嘢咧就係叫有數得計。即係譬如做一個好好嘅舉例啦，即係無面法嗰個叫公佈話要做嘅嗰日咧，係星期四啊嘛，嚇咁啊星期四咁，我哋本身咧有好多正常嘅活動，同埋打算咧即係公餘之後嘅嗰啲活動咧，其實我哋香港人我諗大部分城市人都安排咗嘅。咁但係咧依件 可能我去睇戲啦，可能我去卡拉 OK 啦， 係。 嗰、那個係有好多種種嘅活動咧。有陣時咧，我諗有好多好多朋友佢已經自己會安排咗、嗯，或者有個叫做時間表，都已經 check 住係咁樣樣。所以一知道，譬如有依件嘢公佈之後咧，其實好多人都預計，咦？我而家我喺呢一區嗰度，我如果個個要經過嗰區，佢嗰區應該有人會匯集嘅。咁你睇新聞就果然有咁、樣嘅。咁咧就你有嗰時候咧，你都會覺得啊，我路經嗰度，我不如我過埋嗰度啦，睇下究竟發生咩環境啊。咁或者有陣時即係都應該，我都要參與埋啦。可能我對呢件事件關心。咁、或者你唔係啊，我要可能約咗人哋幾點鐘去邊度咧？是有個打算，我覺得咧，即係其實總括嚟講咧，你會發覺咧，成個城市咧係有整咗一個好多唔同嘅一個叫，其實有個 level 喺度嚟嘅。你會選擇到咧，如果你嗰個人咧，即係比較上咧，你會面對咗呢個開始咧，我諗近呢幾個月咧，我哋會變咗係叫日常會面對有呢個可能性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好快咧就適應咗呢種情況，唔同階層、唔同維度嘅嗰啲譬如嗰個工作咧，你都會即刻咧喺度褪下嗰度咧，係其實解決到你自己面對嘅嗰啲或者工作或者嗰種活動咧，唔會咁大。搞 嗱，我就以身作则啦。譬如话头先你举个例子咧，我自己就即系亲身尝试啦。 系， 即系点唔影响到我哋嗰个工作嘅 schedule 咧？吓，咁礼拜四嗰日咧就系呢个小丑嘅上画时间啊嘛。 系， 咁我息静，我嗰日就唔得闲去睇。咁但系反而咁就令我感受到另外一种嘅生活模式啦。 嗯， 就系喺礼拜五咧晏昼三点钟咧就。公布政府公布咧，會有呢個禁蒙面法。咁雖然咧，嗰、那個禁蒙面法喺午夜先實施啫。咁、但係大家知道咧，就一公布咗之後咧，其實係不同嘅地方，特別係中環啊、旺角啊，已經出現咗一啲群眾嘅聚集啦，係嘛？咁好多就係因為佢哋去即係覺得呢條法例佢哋要抗議，咁就針對法例咧，佢哋就戴面具。咁、我啱啱睇完小丑咧。我就六點鐘入去睇，我八點鐘出嚟咧、就已經係見到咧，旺角咧有大批嘅年青人咧，黑衫啦，跟住就有戴黑口罩啦，咁一個迎面而嚟嘅一個人咧，就即係喺我戲院行出嚟冇幾遠咧，我唔再講埋邊間戲院咧，就係、是、旺角百老匯啊。 咁就百老匯嗰度係熱區嚟噶嘛？ 熱區嚟噶，係啊。咁出嚟嘅時候就見到個人迎面而嚟，戴咗呢個小丑嘅面具。 係咪就劇中嘅嗰度大部分人戴嘅嗰個小丑面具 都近似 嘅， 等緊。 嗰個其實流行嘅嗰、那個面具係有啲戲都拍咗呢個面具。 咁就所以觸發咗我今日講呢個題材啦，即係呢個題材亦都係 long overdue 啦，即係好其實應該講好耐㗎啦。就係 visa 嚇。我以前係講嘅話，我有一日會講嘅。咁呢個題目就即係根據。神秘之翼歷來嗰個選題嘅宗旨都係話咧，我哋貼緊時事啦。咁後面大家見到啦，就係即係香港一份英文嘅全網上媒體咧，都話咧呢個 Visa 嘅面具咧就開始喺嗰、那個抗議即係示威人士之中咧都盛行。 即係呢個 Urban 嗰度又再出現啦， 又出現。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同2014年嗰個都有一段頗大距離。2014年嗰陣係好多嘅，咁因為嗰個世代咧，佢哋受呢個電影嘅影響係相當之深咯。即係已經變為咗一個文化嘅象徵。但係事隔五年啦，我諗今日即係年輕人本身對 Visa 呢個題材咧，係相應比以前係薄弱， 即係比2014嗰時 薄弱， 係啊，會嘅， 會咗嚇。而且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當其時興過之後咧，Visa 嘅面具咧，跟住都冇咁多供應。所以如果你就算而家揾咧，其實 Visa 嘅面具都唔係易揾嘅，即係冇當年咁易揾。 係同部電影已經隔咗成十幾年 啦。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副產品可能咧喺呢個電影小丑上咗之後咧，好多人跟住陸陸續續會戴小丑嗰個面具出街，咁就唔知會唔會真係重演翻個電影入邊嘅情節啦。 係。 最後那段是 啊， 有些擔心的都可能會的。咁樣佢呢個咧，即係觸發起咧，我覺得就因為 Visa 嗰面具係嗰造型好經典嘅。 嗯， 因為原本佢漫畫嗰度咧都已經 漫畫就喺度啦，係 啊， 特登都借。 啊，呢、這個勁嘅，佢即係個面唔使改嘅啦，以後都再出翻呢個咧係佢好震撼嘅。咁、但係咧就喺個電影裡面更加震撼啦，因為電影將佢係即係即係真人化咗佢，咁、如果面具咧，佢你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咧嚟去睇咧，佢呢一種嘅笑容啊，呢種冷笑啊，啊裡面咧就係、是、變咗好令到你好迷惑嘅、即係其實已經一種心理嘅。 究竟佢係笑緊啦，定係還是佢係嘲弄緊啦，定係還是佢係藐視緊咧？ 尤其是一個面具你咁嘅造型咧，佢裡面咧即係同於咧，我諗而家咧隻小丑咧，就好多人都討論嘅啦。佢其中有一句對白就係、是、一種嗰、那個對白咧，就亦都變成咗一種症狀嚟嘅。嗰、那個症狀咧就係話阿小丑佢話我喺度笑，我正笑到咔咔聲，但我未必即係真係笑嚟嘅。依、這個請你見諒， 我唔係開心， 係 我笑係一種病。 是一種症狀嚟嘅，嚇咁樣嗰個係，咁啊呢個咧你會其實你會睇到咧，佢依個笑咧就係其實將同譬如放落呢個 Visa 嗰度嚟去睇嗰度咧 ，Visa 呢個面具咧，佢同樣有依個功能。咁佢嘅依個功能咧，可能你都可以講話佢同啊即係 DC 啊小丑呢、這、一個，因為小丑呢個角色佢嗰、那個。面型咧喺故事里面嗰度咧，佢系永远甩唔到嘅面具嚟噶嘛。咁、有好多嗰种叫宿命性嘅嗰种处理咧，都表现到出嚟。咁、样就而但系呢一个咧，呢种笑咧系令到你咧即系更加比小丑嗰个恐怖嘅。咁、所以呢个变成咗一个好劲，同埋咧其实 Halloween 咧嘅嚟嘅时候咧做多啲啦呢啲。 啊，马生意几时到啊？ 10月31咯。 哦，仲有 而家系10月5日噶啦嘛，而家系今日系10月5日， 仲有三个礼拜， 因为呢个面具咧，即系其实系会可以引发到好多，尤其是神秘学嗰样嘢咧嘅讨论嚟，系、关于罗气啊，或者嗰啲光果面具啊，即系嗰种灵性化嗰啲、你会睇到咧呢、這个咧系一种叫做系。漫画即系佢出自漫画噶嘛，喺漫画形象里面嘅一个经典嘅设计。 系啊，咁当然套戏本身就影响好大啦，但系个作者或者原著，咁相对系比较少啲人讨论嘅吓，可能嗰个始终系个媒体嗰个因素啦。咁但系好彩咧，我就唔知点解我买咗呢本杂志，你都唔喺香港买啊 ？OK， 咁就叫《世界文学》。 系。 今日的世界文學啦，咁入面竟然有呢個原作者嘅訪問，呢、這個就是原作者嚟噶啦， 亦都係訪問，係咪就係呢一佢佢呢一個作品嘅嗰啲？ 佢有提到嘅，佢有提到嘅，咁、因為咧佢呢、這個書咧就大概係2017年啦，咁訪問嘅時間就2016年嘅，即係唔係太耐嘅，幾年前嘅。如果你睇個樣咧，佢就基本上係一個巫師嚟嘅，即係佢可以《Power of the Rings》嘅。咁原來咧，佢真係巫師嚟喎。佢即係有好多著作啦，但係佢其中一樣嘢，佢就真係玩巫術嘅。 即係佢識術嘅，佢識法術嘅。 咁佢呢個訪問嘅原因咧，就是、因為佢有一本新嘅著作啦，就是《耶路撒冷》啦。咁亦都係貫徹佢一路個主題嚟嘅。就係、是、一個地方點影響一個人嘅心理狀態。咁之前咧，我哋大概幾個月之前，因為我喺英國翻嚟嘅時候，我就做過一集咧，就講《Jack the Ripper》啦。 係。 咁佢其中一個好著名嘅作品啦，《From Hell》。 嗯哼。 就探討呢個問題啦，但係個篇幅比呢本強好多嘅。 嗯。 呢本好薄嘅。 係。 嗰本咧就厚到你真係睇到暈嘅，大佬。 係。應該三倍咧？唔係兩倍咧？兩倍咧？ 佢入邊有好多呢啲神秘學嘅知識同埋符號啦，即係涉及到共濟會啊，涉及到。嗰啲建築物嘅嘢啦，咁佢喺呢邊都從即係去再次講翻呢個 psychogeography 呢個概念嘅。咁、有一個好精警嘅句子，佢就話咧，如果你一個地方設計咗一個地方咧，係一個好似老鼠籠咁樣咧，咁啲人如果住得兩三代咧，啲人會以為自己係老鼠嚟嘅。佢個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周遭的環境對我哋人的心理狀態，對我哋的身份認同，個影響原來是很大的。咁我一諗咧就，咦會唔會其實在屯門天水圍 都有類似的問題呢？ 有、有類似的。同埋呢，喺嗰個我哋喺電影裏面嚟去講呢，即係都觸及呢個問題、就話香港呢2003年呢開始呢、我哋有一種叫圍城現象。咁、我諗呢，即係好多嗰啲有睇戲呀或者睇個評論呢，呢個圍城現象已經出咗嚟。即係促使到有2008年嘅嗰個叫十月圍城呢，佢講嗰個圍城呢，即係用香港而作為圍城，即係錢鍾書講嘅嗰個圍城，同埋我哋呢，即係東方人呢、即係所理解同埋所建立嘅嗰、那個圍城觀念咧，就同佢所講嘅呢一種，即係一種叫 physics 嘅 geography 咧，嗰啲都其實有 psychogeography 或者叫 zombie land 或者叫 zoom、其實有好多咧，你會睇到文學作品或者咩都用一個境界，嗰個咧嚟去講嘅一個現象，咁、那個現象咧，人在其中，你會咧。是深受影響，咁但係呢種現象咧，譬如頭先佢所提及，老鼠籠嘅一種地區設計，令到你咧就會慢慢慢慢咧就即係都會覺得咧，你咧即係一種老鼠嘅性格，就不知不覺咁啊形成咗啦。咁啊，香港其實不嬲都講個城市係複雜噶啦，咁、嗰個複雜咧，佢會唔會建造咗一個咧一個好奇特嘅一個 zoom 就係一個境界出嚟咧？咁啊？咁啊會嘅，咁啊有好多人都其實都喺度討論緊，用心理學嗰方面咧講緊香港成個城市現象嘅。咁啊，其實呢本書或者呢個作者佢嘅嗰個概念咧，佢都係講緊呢樣嘢出嚟。 咁大家知道啦，其實喺以前咧，漫畫就難登大雅之堂啦。但係今時今日咧，佢是上到呢個 文學 文學嗰度咧，咁當然佢有寫小説嘅而家，同埋佢亦都出咗好多碟啦。咁、但係咧，大家記得佢咧，都係喺嗰個漫畫入邊啊。咁呢度幾圖可以講講就係話咧，漫畫即係譬如佢呢個級數嚟講咧，喺嗰個評價方面係咪已經到咗個藝術嘅水平咧？ 已經。其實比佢之前嗰時候咧，這個去即係由嘅漫畫裏面咧，就入到個文學嘅嗰個殿堂嗰個咧，就已經出現咗噶啦。佢嗰個咧就係講到明，我今次嘅創作係將佢文學化咗佢咁樣嘅。因為佢最關鍵咧，即係其實呢個可能可以神秘學嗰個講多啲嘅，就係好多開頭咧，即係卡通。即係佢早期嗰啲漫畫咧，就叫卡通 嘅。嗰啲都係五毫紙雜誌嚟 嘅 咋。 再早啲添嘅，有時啲報紙佢登嘅嗰個咧，即係嗰卡通裡面嗰度咧嘅出現，即係用畫同埋用簡單嘅畫加埋文字去表達。咁呢種卡通嘅嗰個出現嘅時候咧，就去到上個世紀初嗰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已經深入研究啦，因為咧嗰啲卡通咧已經發展到有嗰種叫做係。frame 嘅卡通，即係米老鼠出嚟啦， 電影感嘅卡通， 係啦，咁啊就已經因為當係 frame 到 motion picture 一出嚟嗰陣咧，其實就呢個造型已經就有咗叫做活動化，活動化裡面咧，大家開始談到佢有冇生命嘅咧。但係用神秘學裡面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咧，有好多人好抗拒卡通嘅出現嘅，因為卡通嘅出現咧，第一你要配音。你有聲音咧，同佢講，譬如好似迪士尼自己配米老鼠咧，what's that 咁嗰啲咧，佢覺得呢樣嘢咧係好邪嘅，就係、是、因為本來唔係一個生物，係一個非人嚟。你卡通咧，你可以將佢活動化或者擬人化咗之後咧，你就配把聲出去。有啲人咧就覺得呢個就係同魔鬼係一模一樣。咁樣初初嗰時候咧，這個卡即係呢種叫卡通嘅現象咧。就開始咧就發展變咗做卡通麥啊，就係話好多人係可能咧即係因此而中意睇漫畫動畫，之後嗰陣咧佢亦都衍生咗咧一種諗法，嗰種諗法同你現實嘅生活經驗 是很不同的，現實世界歌很不同的。咁啊，事實上咧，就去到今時今日咧，呢樣嘢你話，誒老生常談啊，聽過曬啊，咁樣。咁但係咧，佢發展咧，去到依個時候咧，已經係多維度噶啦。因為咧，就大家都會發覺，原來漫畫嘅世界裡面咧，佢有好多，即係裡面有好多嗰啲叫或者你用唔同嘅角度個方式咧嚟做一個同現實串連咧，全部串得通嘅。而個串通咗之後咧，就會有兩大嘅分別。就變咗可以話兩種世代嘅分歧嘅，喺嗰時抗拒睇漫畫嘅嗰啲人，所謂嗰啲嘢好現實啊，好咩嗰啲，嗰啲叫老派人物。嗰老派人物佢諗嘅嘢咧，佢自自然然咧，佢規範喺一種叫舊式嘅嗰個諗嘢嘅思維嗰度嚟嘅。咁而漫畫嘅嗰個漫畫思維咧，就話佢突然打開咗一個空間，而佢亦都咧喺一個叫紙媒裡面咧出現嘅嗰個 2D 嘅空間咧，佢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宇宙嚟嘅。咁佢咧就比嗰個叫正我哋所謂嘅現實嘅世界咧，裡面已經多咗一個維度啊！咁然後咧就漫畫將佢變咗做真人演出，有陣時舞台劇或者咧係一個電影嗰時候咧，又另一個維度出嚟。咁所以咧就去到而家咧2019咧，你討論呢個卡通邁啊，或者呢啲書裡面所講嘅嗰個叫做佢建立一個世界咧，裡面咧。就非常之立體，而且好有用哲理化嘅嗰樣嘢嚟講，同現實嘅嗰、那個對比嗰樣嘢咧，就亦都有提及，就變咗個去到而家咧，就大家不得不認同咧，呢個係一種叫做係所謂新啦，但已經發展到成至單喺度已經有七八十年嘅啦，所謂新嘅一種思維，而家係全世界都已經係接納到嘅。 咁簡單嚟講有兩個因素啦，其中一因素就係、是。佢哋即係一般嚟講，而家主流已經接受咗漫畫一種 art form 嚟嘅。以前覺得係一種即係純粹普及文化啦。其二就係佢真係對個現實世界產生咗影響啊。咁啲人點解會以前會覺得漫畫難登大雅之堂咧？大雅之堂咧就個原因就係文字同埋圖像之間嘅分別。即係佢哋始終覺得就係、是文字就係你需要比較老。即係一個知識嘅水平，你先可以欣賞到啦。漫畫就你文盲都欣賞到嘛。咁點解佢哋而家會去做到就話，都認同就係佢呢種係一種好嚴肅 art form 咧？就因為咧入邊做嘅 research 啊，同埋嗰個表達嘅技巧咧，唔係講緊有一啲好商業化嘅形式，係討論緊一啲好嚴肅嘅主題。譬如 Vivo Vendetta 就是一個好清晰的例子啦，即係佢講嘅嘢，我哋今日嘅香港完全 relevant 嘅，完全係有關係嘅。其二咧就係佢處理方面咧，佢好多細節咧，佢係有好充分嘅research 同埋根據嘅，即係佢唔係亂寫嘅。舉個例啦，譬如話佢提到嗰、那個psycho geography 呢個概念咧，佢即使呢本書入邊咧。佢都強調就係呢啲事情喺邊個地方度發，邊個具體地方度發生啊？如果你入邊揾翻，你會揾到喺倫敦邊啲地方揾得翻。即係雖然呢個古仔係講緊未來嘅，但係每一個地區本身咧，佢都係話到俾你聽點解係喺呢個地區發生呢件事。個原因就係因為個地區係對人嘅心理狀態產生一個好強嘅影響喺度。 呢、這個咪就係等同咧，你可以當咗佢係我哋中國講嘅風水學裡面咧，即係講有 每一個地方有能量，係嗰、那個正能量亦都係負能量， 係亦都建立到一個風土人情。嗰、那個變成咗佢哋個性格特質。咁喺嗰度咧，將佢放落去一個叫做係漫畫世界裡面咧嚟講嗰陣咧，就話。你可以有一個不存在的地方，但你利用你那個叫漫畫創作，將它畫出來，將它用文字再表達出來，然後呢即是硬邦邦呢文學和漫畫最不同呢，就是文字呢是給你聯想，但是漫畫呢裡面呢那裡呢有一幅圖給你看，就是這樣的形，裡面有很多很多那些形態那樣東西呢是硬邦邦講給你聽，你不需要幻想啦，就係咁嘅型咁啊！ 咁樣出到嚟嗰時候咧，就變咗咧，佢裡面咧就係、是令到我哋對視覺嘅嗰個思維咧、嗯，就有所進化。 係啊，咁、啊、另外一個題目咧，我哋喺正經情況我哋提過啦。不過依家即係我驚啲觀眾冇聽嗰個節目，咁所以我呢度提一提咧，就係而家上緊呢套 The Joker 咧，傳說咧就係嗰個身世咧、嗯，就係、是、呢位作者 Alan Moore 其中一個作品嘅講法嚟嘅。因為以前講的小丑咧，佢都係講緊話佢係一個普通人啦， 係，但係個黑道 係啦，咁但係呢個已經講到明啦，佢原本嗰、那個身世係一個佢志願想成為一位棟篤笑嘅喜劇演員， 喜劇演員 嚇，咁但係結果係失敗咗，結果係做咗小丑，咁呢、這個呢條橋就係佢度出嚟嘅 嚇， 咁亦都係佢同呢個 DC 嗰陣時合作嘅時候咧，就出咗一個古仔就叫 The Batman The Killing Joker。 嗯， 咁大家可以即系睇一睇啦。咁其中一個即系、就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大家去睇Visa 嘅時候咧，接觸嘅媒體都係電影。 嗯， 咁但系我相信咧，睇嗰個漫畫小説嘅人咧、嗯，相應喺香港就比較少嘅。 嗯哼， 咁其中一個阿幾圖可以講少少咧，就係、是、呢位原作者係咪好抗拒荷里活咧？因為咧，如果佢肯即係賣身嘅話咧，佢版税應該收唔少喎。 嗯，係啊。 因為Visa 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唔肯將佢個名被擺喺俾喺呢個電影入邊用嘅。 係 文説咧，就係佢同嗰個編劇，同個導演咧就唔啱眼。係。 咁呢個就 Matrix 嘅編劇導演 咧，係啊，就係二十世紀殺人網絡個即係姊妹班底啊 。當時都好似一個姐一個弟啊，即係呢個時候啊，未變曬㗎。 未嗰陣時係兄弟班底，咁後來即係發達之後就變咗係 姐弟班底。而家咧就姊妹班底， 因為就佢係做咗變性手術啊嘛，變咗位。咁從來咧，其實原著同埋改編都有一個好大嘅張力喺度啦，即係你可能你都有一個感受喺度啦， 係 嘛、 嗯？ 原作者就覺得喂，你唔應該咁改我啲嘢喎，咁、 嗯、 個編改編佢就如果唔改套戲唔使拍啦嚇，咁、我唔知啦，呢個其實係可以跑出嚟嘅，但係就作為一個電視劇集就會相對比較好啲，咁、我聞説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好唔滿意嗰個改編咧，係將佢變為一個布殊年代嘅所謂美國嘅自由主義嘅知識分子對美國政府嘅一個抗拒，係、所以成個嘅表達方式好一面倒嘅，即係話係一個爭取自由嘅一班人、或者一個人，佢對抗緊一個極權嘅社會， 係， 但喺呢、這個喺個書又唔係呢樣嘢嚟嘅，呢、這個書咧就係、是、複雜好多嘅， 係。 是兩邊都有，一個咧就係法西斯主義，一個就無政府主義。咁佢即係好舊病呢個電影就係兩個 keyword 啊，法西斯主義同埋無政府主義都冇喺個電影出現過嘅。 係，佢有嘅只不過係卡夫卡影像， 卡夫卡影像。 佢唔老禮都係呢樣嘢。 係啊， 因為佢原本嗰個漫畫咧，裡面嗰度佢觸及咧。即係有好多嗰啲叫做係以前嘅就咁講戲劇元素咧，都非常之多。大家都會睇嗰陣時候咧，你都亦都將嗰個叫做好經典嘅文學啊，或者係歌舞劇嗰個《Phantom of the Opera》咧， 嗰套咪呢個咩啊？ 魅影歌星， 魅影歌星啦，咪其中一個形象嚟噶嘛， 都套入到落去嘅。因為佢嘗試咧就利用呢個漫畫古仔裏面咧，佢將有好多啲形象化嘅嗰啲古仔，佢用一個叫圖騰嘅方式，就將佢咧就砌埋出嚟。所以佢裏面掂到咧係一種視覺神話嚟嘅。咁咧就奈何咧，其實電影咧佢初初嗰時咧，即係其實大家知道呢兩兄弟啊，即係而家兩姊妹咧，佢想拍呢個故事嗰時候咧，其實大家都聯想起咧《Dark City》，就到呢、這個其實《Matrix》嘅原版就《Dark City》嚟嘅。其實亦都最好係《Dark City》，不過佢唔係咁主流咁解嘅啫。咁嗰、那個即係《疑雲都市》啊，即係中文嘅譯作係。咁佢咧就去到嗰個叫做 Matrix 嘅水平咧，我相信啊原作者咧都覺得俾得到佢改編嘅咁啊。咁、但係咧就係、是、 其實估唔到咧，佢裡面咧，佢可以話咧，即係成個 Visa 咧，佢裡面佢用到想講嘅嗰樣嘢咧，就可能即係對大家嚟講都係 Matrix 嘅嗰種叫做平行宇宙嘅嗰種宇宙重疊嘅世界裡面咧。你可以講話裡面有好多個 Matrix 有好多個，呢、這個唔知點解淨係用咗一個， 嗯， 就係、是、一種叫卡夫卡世界。就套入咗而家嘅嗰個，即係當時嘅，唔係佢哋嗰時期嘅2005係嘛？嗰時嘅嗰個政局，咁佢咧就 佢講部署啊嘛。 係我哋初初睇嗰時候，我哋都有啲泄氣嘅、 嗯， 因為佢裡面咧，佢都保留咗一啲神髓啦，但係咧就唔夠全面咧、嗯。而喺嗰個時期，我哋就覺得呢兩兄弟咧，其實佢有能力咧、 嗯， 可以去得更深，但係佢哋選擇咗咧，可能。想一般觀眾容易明白，其實我諗佢自己都仍然覺得佢成功咗嘅、 嗯， 因為自打印度咧呢、這個面具，戴住面具嘅呢一個形象咧，就已經深入民心啦，啊，變成咗一種叫做好多人咧，即係譬如當有樣嘢咧，即係想表達訴諸有訴求嘅時候咧，呢、這個就變成咗佢一個記體。 佢革因為係革命嘅符號嚟噶嘛， 係啦 係啦，或者 圖騰化咗嘅就係 反抗嘅符號嚟噶嘛。 嗯， 除咗頭先我哋講一樣，亦都有好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好唔中意美國人將呢個古仔美國化。 系 咁呢個聽落去就好似有少少神奇啦，但係咁美國佬出錢噶嘛，咁佢梗係美國化啦，即係 唔係因為美國佬嗰啲嘢咧就尤其是荷里活嗰邊、 嗯， 其實東岸嗰邊咧，我諗佢都唔中意嘅 嚇， 因為東岸同荷里活嗰邊咧，即係對於佢嚟講咧，你好極咧都過於計算啊， 嗯 嗯，那個計算咧就往往計算咧，有時你計得太密嗰陣時候咧、嗯，你冇咗一個叫做係走彈位，嚇、 嗯， 因為佢漫畫佢依個最大嘅成就，或者 From Hell 都係一樣咧，係掂到嗰樣嘢就話，原來漫畫世界咧，即係佢裡面講嘅未得，佢比文學嘅世界咧，有啲文學咧文字表達唔到嘅元素，佢彌補到，咁、 嗯、 啊變成咗一個超越，咁嗰時佢嗰兩本裡面嗰度咧，而且佢係。普及到啊， 嗯， 啊变成一个流行文化嚟嘅，嘅漫画嚟嘅，咁、 嗯、 我觉得佢因为有咁嘅成就，而系改编嘅时候咧，你做电影版嗰时候咧，我谂佢咧即系拍佢呢个漫画出嗰时候咧，佢都认为咧，如果由漫画变做电影咧，对佢呢个古仔有个更大嘅发挥。但系就冇做到呢樣嘢， 係 因為荷里活 style 個問題。 咁我諗佢呢個都好根深蒂固啦，一個英國人咁樣。但係大家唔好話從我哋香港人角度就係、是，大家都係鬼佬啦。其實唔同嘅，佢呢個英國歐洲嘅英國文化同美國文化都距離頗大啊。 係，會嘅。咁同埋我諗佢成個嗰創作裡面嚟講咧，即係亦都有個唔同咧。佢可能將嗰個叫 business。就唔係擺第一嘅， 嗯 ，business 咧即係應份嘅，因為佢哋懂得點樣嗰個叫做係流通嗰時候咧，佢哋要計到一條數， 嗯， 令到呢個佢嘅作品咧有一個叫做係呢個貨色咧、 嗯， 有個地位， 嗯， 咁所以咧即係商業對佢嚟講咧係都佢都要顧及，但係比商業咧更高一層咧。就係佢哋想做嘅嗰樣嘢，就係佢有一種使命啊！就喺個文化上面嗰度咧，佢要做一種咧追求，可能一種叫提升添嘅。咁啊，事實上咧，我講漫畫嗰時候咧，我初初睇嗰陣時候咧，係覺得佢有呢一種力量嘅。 係啊，咁簡單嚟講，如果話你就咁睇，咁當然係1984嗰、那個即係、 延續啦、 變奏啦、變奏啦。咁但係佢入邊嘅嗰個。即係好多嘅影響喺度嘅咁其中我聽講原來 David Bowie 都有份影響佢嘅但係 anyway 就即係佢入面嗰個素材本身就好豐富嘅、 嗯、 如果你譬如話將佢同以往嗰、那個作品去比較呢佢第一幕其實已經係同呢個From Hell 啊講 Jack the Ripper 嗰個已經係一脈相承㗎啦係講一位妓女喺街頭幾乎俾一啲人要謀殺佢，不過佢俾人救咗咁解啫。咁、 嗯、 如果你有聽呢個 Jack the Ripper， 其實都係嗰個故仔嘅翻版，即係嘅變奏嚟噶嘛。 但他拍將佢改編做電影的時候咧，呢部就好過《From Hell》，《From Hell》咧就好多人都睇到 Hell 版面嘅咁嚇。係佢，因為佢通常咧呢啲即係漫畫嘅表達，就算佢未變成電影嘅時候咧，佢好多時佢已經呢度已經掌握咗一個，就算係定型啊，一頁裡面咧都可以出到一個叫做戏剧的效果，将那个戏的那个主题用一个 frame 点出嚟，点出嚟， 点到出嚟啦！你头先讲嗰场咧，就系咧，佢都系一个经典嘅一个处理。其实电影都冇甩到呢样嘢嘅，电影都做到一个 shot， 就已经将嗰个古仔咧，嗰个主题咧就整咗出嚟，一个叫好古色嘅一个城市，但系夜晚嗰度咧变成静默无人，系得嗰个女人。 唔系咁系真噶， 系咯， 即系你喺伦敦某啲地方夜晚真系好 Q 整嘅， 系 好得人惊。 咁而啲同事咧，啲街灯咧就将依位好惊恐嘅女士咧个影子咧就打咗在墙上吓，咁啊呢种咁嘅表达咧，就已经咧即系将嗰个主题咧里面咧就用 one shot 就已经表达到出嚟。咁啊，依啲即係叫創作概念咧，係佢哋都係佢哋咧，即係嘅作品咧，係帶出變成咗流行文化嘅一個表達嚟嘅。 好啦，咁呢個電影本身當然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入邊嘅對白啦。係，咁有啲係念得出啦。唔係個應該人民去害怕政府。是应该个政府害怕的人民。咁我諗呢就今日即係念呢个对白出嚟呢都係啱使嘅。喺香港。 你搵个铿锵有力嘅人一讲呢讲完之后呢有人会脚震嘅。因为呢个叫做道理。 咪由呢度电影讲出嚟呢就即係都好震撼嘅。OK。咁啦，如果你作为一个即係电影嘅工作人即係一个从业员啦。這個形象本身呢你覺得它為什麼會產生一個這麼大的即是效果呢這個大帽啦大袍啦但這個 是因為它主要是這個形象尤其是這個面具呢裡面呢它是將它已經變成了呢一個圖騰化的那個現象來的咁而呢個現象咧，佢裡面咧，尤其是呢個作者咧，佢好懂得咧，或者佢嗰、那個佢博學好強。佢對於古代嗰啲戲劇，尤其是早期嘅戲劇咧，西方同東方咧都一樣咧，即係有一個叫面具劇係好重要嘅。呢、這個希臘嘅面具劇經典咧。 日本能劇啦， 日本嘅能劇咧就係、是、其實係 follow 中國嘅，中國嗰啲叫羅戲。吓，就系、是、面具剧嚟嘅，咁佢咧里面咧就已经掂到祭礼噶啦，已经掂到嗰啲好多远古咧，啲人咧即系戏剧嘅形成咧系祭天嚟嘅，吓，咁佢尤其是咧戴住面具嘅嗰啲演出咧，里面咧嗰、那个面具咧有个叫特别嘅意义，比你嗰个叫 face 咧就更加重要，嗰、那个面具就系代表咧里面嗰个 fix 咗。定型咗嘅里面嘅一个图腾，里面咧就有一个意思吓。譬如咧魔鬼嗰、那个魔鬼个形，或者佢嗰个点嗰度咧，就用面具嘅表达，就仲要过一个即系画个样似魔鬼啊，就咁嚟表达吓。因为咧嗰、那个面具咧，呢、這个角色咧就变成咗咧，你可以除低个面具，系俾呢个面具呢、這个人戴 吓， 可以咁样传过去嚟嘅。咁所以咧，佢嗰個面具文化咧，尤其是咧，你睇動漫裏面咧，就玩面具嘢咧，嚇好重要。真樣唔係咁緊要，面具係反而仲緊要嚇、面具咧，即係第一咧，你會將嗰個叫人性化嗰邊，你自己個性嗰樣嘢咧，就冚住咗。人哋唔知道你現實嘅你個身份係咩嚟嘅，你可能你一個普通嘅一個人嚟嘅。 唔係啊，而家文説有一個都市傳說啊嘛。 係。 而家有一個即係已經講出嚟啦，唔知係真定假啦。 係 一個戴住面具走去抗議嘅人，其實係個女警察嚟嘅。 嗯，係唔奇嘅，因為咧，好似我哋有期都講咧，就係、是、其實有好多時咧，一般咧，即係嗰啲叫做係 唔係講卧底喎、啊。 系 佢真系去做一个抗议， 但系佢唔想佢嗰个身份 系啊， 俾你睇到，因为你认嘅身份咧就是个面嚟嘛， 嗯， 但系佢戴咗一个叫譬如蒙住面嗰时候咧，嗰，那个蒙住面咧就会变成我系一个参与者， 嗯， 但系个身份唔，我嘅身份唔系最重要，但系我系呢个时刻嘅参与者，佢变成咗好似围棋里面嘅其中一个棋。 但系嗰个讽刺地方就系佢戴咗呢个面具嘅时候，先系佢自己最真实嘅表达嚟噶嘛？ 唔系呢个就系好似我哋上一次神秘之夜都掂到一个，呢，這个又同于嗰个叫做系远古啊或者咩有关系，就系好多时咧，有时你一上台做祭礼嗰时候，你着咗一件衫， 嗰， 个所谓叫制服啊，咁， 嗯， 你咧就将嗰个形象就出咗嚟。但系咧呢个制服咧里面咧，你除咗件衫咧，你就变翻你自己嚟。但是有很多人即譬如你会看到你可能是那个形象，但你穿那件衫你未必就一定是就是即是那个身份的。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成日都讨论这个问题，你穿了个制服，你扮一个护士员，你是在那个三级片出现的制服诱惑你呢，那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护士呢？其实大家都会将它就当成了一个护士。 这个就涉及那个心理的认同，你即是那个身份。 是。 即究竟你是一个什么身份呢？你戴了个面具，那个是另外一個身份，不過可能個身份先係真嘅你嚟嘅啊。 係啊，咁嗰個咪因為個身份佢最主要佢就係，是，講出嚟好似依個 visa 嘅嗰面具就嗰個意義嚟嘅啦。你唔好理我係邊個，我而家係參緊一個咧，即，就，係，是，一個行動，等於經嗰次秦王嗰時候咧，經嗰都話我冇咗個名，但係我都依，這個依，這個行動我會出現嗰時候咧。其实那个行动是比经阿就更加重要的， 嗯， 那个是的。咁所以咧，譬如呢一个形象的嗰个表达咧，就是话有时候你戴住一个咁嘅面具，咁即刻咧就代表到你今次咧做咧嗰个系乜嘢身份。如果你觉得咧呢样嘢都好复杂嘅话咧，咁你就等你喺10月31号嗰时候咧，万圣节咧，咁你就更加知噶啦。啊，你戴咗个面具咧，你可以变咗做南瓜，啊，变咗做一个南瓜鬼啊。诶，戴咗嗰顶帽咧，你就会变成巫师啊。咁你嘅身份系咪真系巫师啫？啊，你一个叫长鼻子，大家都睇呢个系一个巫婆嘅鼻嘅。啊，咁你除下咪变翻做自己咯。咁啊呢个。就有阵时响一个叫特别嘅时刻，譬如万圣节嘅时刻，咁你咧就可以将你自己咧系放低咗你自己嘅本身嘅身份，而你参与咧一个叫万圣嘅一个，你可以当系一个游戏啊，亦都系可以当系喺嗰下嘅嗰日嘅嗰个一个祭典嘅一种庆祝。 但系佢个戏入边嗰个最震撼的地方就系，当人人都戴咗个面具嗰时，咁个社会会点啊？ 系啊。因为佢而家呢个， 即人人都戴同一个面具嗰阵时候， 系，即系咧，人人是我，我是人人咯，系啊，呢个系啊，其实唔止个面具嘅，因为我觉得佢呢一个咧，佢佢个造型咧，除咗面具之外咧，佢嘅发型， 嗯， 同埋佢嗰顶 帽 似礼帽而非。不是禮帽嚟嘅，嗰個即係嗰個喺西方，即係譬如你講好似紳士嘅禮帽，但係佢係巫術化咗嘅嗰個，因為嗰個斜度啊嗰樣，包括埋佢嘅成件嗰件披肩嗰件袍， 嗰，那個呢，這個睇落去係其實係巫師嚟㗎嘛， 係一個法師， 法師 嚇。佢未必係巫師，因為巫師咧就即係遠古嗰啲咁咧，佢仲有好多其他啲嘢。但係呢個咧就基本上咧，佢嗰個咧就係已經去咗嗰個叫十六世紀達後嘅嗰啲法師啊， 嗯， 即係已經嗰種咧裡面咧牽涉到嗰啲，就算佢有啲叫巫術嘅技術喺度咧，裡面咧都有科學嘅嘢喺裡面。夹杂落埋落嚟嘅，咁所以咧佢呢种形象咧，我哋一睇嗰时候都觉得佢里面已经有好多意思解释到俾大家听。 咁，嗯，除咗呢个之外咧，唔知道其他文化有冇啲戴咗面具之后会变咗，即系一啲掌握神秘力量嘅例子。 嗱，我哋中國羅戲咧，基本上都依種叫上身嘅嗰個嗰啲形象嚟嘅。咁啊 ，MC 人咧就都係都佢講密宗嗰時，佢都有提及咗啦。佢， 嗯，我哋講嗰套戲啊嘛， 係啊，同埋佢請神嗰時間咧，佢哋係會成件好似一個服飾咧。嗰， 嗯， 那個即係嗰個唔係嗰個神嘅嗰個服飾，係嗰個請神嘅嗰，那個嗰啲服飾嚟嘅。佢要戴埋個面具。 嗯， 咁而係就請就至請到嗰啲神靈出嚟嘅，咁啊呢個咧就係喺藏物咧都有呢個傳統喺度嚟嘅。 咁樣就所以咧喺呢個裡面咧，你又可以明白咧，其實東西方啊，都有依啲咁嘅流傳，係由遠古流傳到而家嘅啦。 係啊，咁呢個面具本身當然就有好即係一啲考究嘅歷史啦。咁事源咧就喺17世紀初，咁就英國發生一單大型嘅當其時認為恐怖襲擊啦。就係成班即係一班天主教徒咧，就喺個國會嘅下面。就擺一炸藥，咁跟住咧就想即系嚟嗰啲國會議員開會咧，就炸 Q 死佢哋。咁但係結果係失敗。咁到依家呢個都係一個懸案嚟嘅，即係成件事嗰個發生過程。咁但係咧就用咗呢個就係而家呢個面具本咧叫街坊 mask 啊嘛。街坊就係即係傳說係當其時去策劃呢件事又被拉到嗰個人。 是 一個所謂天主教徒對英國政權的一個恐怖襲擊嚟嘅， 一個行動， 一個行動嚟 嘅。咁啊，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咧，就可以咧，即係從呢個面具咧，可以再即係同大家一個叫再多一個層面嘅嗰種分享啊，知識嘅分享。因為而家好多人研究嗰個叫我哋嘅腦點樣去諗嘢咧，嗰個思維閱讀啊。即係個 reading 咧，裏面咧，而家喺從科學裏面嗰個嚟去分類咧，即係都可以分到個叫原來我哋當閱讀一樣嘢嘅時候咧，佢會分開四個層面嘅。我哋喺我哋嘅嗰個腦袋裏面嗰度咧，有四個區域，其中一個區域咧就專接收咧嗰啲 building 啊，人造物啊。咁、那個 building 咧就係咧，即係你最入嗰時，其實而家就講空間都係嘅。呢、這個古仔裡面所講嘅嗰個叫做咩subsume 係嘛？嗰個話咩 psychogeography 咧，都係其實呢個 concept 嚟嘅。嗰、那個係一個領域嚟嘅、一個 zone 一個 zoom 嚟嘅。zoom 就最好講好過 psychogeography 咩嘅。咁呢個 zoom 咧就係喺我哋嘅腦袋裡面咧。是第一個閱讀嚟嘅，我哋望到呢個世界。 你行去就係呢個地方咩？ 呢個咩嘢地方嚟嘅？呢個係一個 呢個咩空間？ 第一浸嚟嘅。咁而第二浸咧，就即刻會認咧，就係話如果佢有一個人，你認佢係咩嗰時間咧，你能夠閱讀到佢究竟係邊個人啊？嗰嚟嗰時候咧，就佢個 face 即係佢個面嚇。佢面咧一睇嗰時候咧，眼耳鼻舌咧，你認到佢形嗰時候咧。譬如如果是法師裡面咧嚟去講咧，就係、都會睇到咧，你係個感情係點樣啊？你眼耳口鼻咧睇到你個你個心啊點樣啊？你啊鹹濕啊，因為你個腎已經喺你個鼻哥睇到啊，即係咁樣。咁啊，第二個 reading 咧就係 face 咧就蒙面法，其實就講嘅嘢。我要睇呢個 face 啊，點樣？你唔好俾一個角色我睇。依家角色咧就係一個 mask。咁所以咧，面譜嗰樣嘢咧，就係一個我哋咧，即係第二重嘅閱讀嚟嘅，即係講一個人你理解嗰個世界。第三重嘅閱讀咧，就係文字啦，文字符號。你裡面嗰度，你譬如文字符號有陣時咧，就你用説話都可以講到個語言嗰度咧，嗰個文字嗰樣嘢咧嚟 catch 到，又 read 到你想講咩嘢，你嘅意義係乜嘢？咁第四樣嘢咧，就係你問而家啲大家都喺度講嘅，就叫 object。 object 物體，即係話喺呢個領域裡面嗰個 object。如果佢係一隻曱甴，咁呢個係乜？呢個 object 係一個曱甴。如果咩？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叫做你睇到係一張台，呢個 object 咧就係一張台。咁呢個四個分類嘅嗰個閱讀咧，係而家咧即係話如果你用呢種方式咧嚟了解你嘅認知咧。你會對你嘅嗰個腦部嘅嗰個思維咧，係有個好大嘅幫助，有條理啊，就出咗嚟。咁所以面具同埋你個 face 個最主要關鍵咧，其實呢部戲啊喺度講緊呢有講緊呢種層面出嚟嘅。 啱睇到一張圖像喎，地鐵有蒙面超人， 會噶嗱， 唔係講笑嘅啫，係真嘅蒙面超人， 就係真係唔係當 我你睇就得啦，俾你睇。 當尋日咧，即係收到呢個蒙面法出嚟嗰陣時咧，就我可以講咧，就係 卡通麥的那些人呢是很大打擊的，同埋對佢嘅打擊出嚟咧，佢會衍生一種行動，呢種可能係一個無罪嘅行動。就你跟住你會睇咧，Superman 啊、Batman 啊嗰啲都會出嚟嘅，每個都有 mask 噶。 你要分開，超人就冇 mask 嘅，蝙蝠俠有。 但係佢冇對 mask 嗰時出嚟嗰時候咧，佢人係認唔到佢係簡奇立嚟嘅。嚇呢個咧就係佢裡面咧，其實就係卡通文化就玩緊呢樣嘢嘅。咁所以咧，當佢呢樣嘢出嚟嗰時，個無面法一整出嚟嗰時，就引申咗咧一個進化嚟嘅。個進化咧，你會睇到咧有人會唔用無面，但係咧嗰個face 咧，唔知係真係假咁樣嘅咧，都會出現嘅。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好多嗰種叫做係同 mask 有關。其實超人咧 ，Ultraman 都唔係最勁嗰、那個。無面超人講明係無面噶嘛，已經係咁多代由超和時代到平成時代，幾廿個無面超人啊，一定出曬嚟。我都睇喺網嗰度已經話紅飛龍、紅飛虎都出嚟㗎啦，啊坐電單車嘅佢又夾埋咁啊，會嘅，呢個係一種叫做進化嚟嘅，因為個無面法咧，裡面嗰度咧，佢唔單止係叫遊行，佢係一種叫做表態啊。嚇，嗰個未必係遊行嚟嘅。咁尤其是咧，臨近呢、這個10月31號，呢、這個31號大把 啲 無面人你睇到啦， 妖魔鬼怪出曬嚟啦。 係啊係啊，呢、這個咧你可以話咧，即係依個唔知係咪都觸及到嗰個叫無面法條例。其實因為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你無面法咧，你剛立嗰時定嘅究竟係點樣樣咧？ 亦都唔係我哋呢個節目嘅，即係題目嚟啦。 咁但係咧，即係會出現好多依啲叫做喺街頭會有依啲人物出嚟咧。其實大家預計係會 預計有㗎啦。嗱就如果你用一個好現實嘅角度啦，即係點解會有呢個蒙面或者呢個身份咧？係要針對嗰個監控社會啊嘛。 係 你知我身份嚟咗，你拉到我啊嘛。咁你唔知我身份，你咪即係就算拉我，你都要花啲時間同埋。精力啦。 你可以講句即係其實響而家譬如嗰個我哋有咁嘅了解，咁但我又好想提一提一樣嘢咧，就因為甚至知嘢就可以提，其他都冇乜即係冇乜條件講嘅，就我想講發花經嘅嗰、那個，即係依家一直都個火宅嘅嗰、那個嗰段嘢嗰度，佢裡面就掂到。有一個咧，即係你可以叫預言性嘅，就係話所有嘅知識、所有嘅法咧，就喺某一個 moment 咧，嗰啲法咧係顛倒咗，係變咗冇咗作用嘅嘅時刻咧，係會有一個時期會出現嘅。究竟係咪而家係正正確確就係《法華經》講嗰個咧？唔知道，大家可以做個對比。但係咁佢提及咧嗰、那個咧，就其實嗰個好犀利嘅，嗰、那個可以咧即係人研究一世都得嘅。佢話喺個火宅裡面嗰度咧。就有好多年青人，佢喺嗰度咧，佢就算佢咧就即系喺嗰個世界嗰度咧，佢唔知道出邊有另一個世界。咁啊喺嗰刻嗰時，佢咧就好多時咧就留戀嘅依個世界。咁啊，我所謂嗰個細路仔咧，裡面咧就唔係就咁真係講細路仔，我講嗰個細路仔咧就話你個思想都仲係細路仔，即係依個咧就係 佢唔一定同個年齡有關 嘅。佛經裡面講叫童夢嘅，童夢嘅現象啊，即係好似 B B 細路仔裡面嗰度咧，佢諗嘅嘢咧係好單方面嚟嘅。會係一意孤行嘅嗰啲啊，依個咧就有陣時咧就係自己嘅嗰種知識嘅領域咧係。好似就關咗一個老鼠籠裡面，你自自然然變成嗰個框架裡面嘅老鼠嗰、那個狀態。咁但係咧，佢話即係佛經呢個《法華經》裡面咧，就講佢話其實咧，我哋嘅而家個世界只係其中嘅好似 Matrix 咁嘅其中一個嚟嘅啫。咁一有呢個情況之後，要解決呢個問題咧，你會發覺咧，用道理。即係聲聞嘅道理，即係我哋叫可以傳遞嘅知識啦，學院嘅知識啊，或者嘅咩流傳嘅知識啊，媒體嗰啲叫聲聞， 你知 係啦， 都說服唔到佢， 說服唔到你，因為咧你一講嘅時候咧，你或者你已經偏咗第度啊，諗到第啲嘢，呢個叫聲聞嘅嗰邊咧，發揮唔到作用嘅。另外咧叫菩薩道，菩薩道咧就叫就用法㗎啦，嗰、那個法咧就有陣時咧就顛倒法又有咩法，但係法咧喺嗰刻嗰時候咧都推動唔到啦。法嘅嗰樣嘢，已經即係失去咗個 作用啊，何解會失去作用咧？有啲唔係菩薩法嚟噶嘛，有啲人造法嚟噶嘛。人造法咧，有時咧佢有私心啊，有時或者有啲嗰啲會變成死法。咁呢個咧就佢嗰個咧就係第二個嗰個可以帶大家 但 係 去到嗰個情況，個世界已經係淪亡噶咯喎。 唔係係一個叫末世 末世嘅影 末世嘅時期嚇。咁嗰個《法華經》嗰度仲有大把故仔講，可以第時節再講嘅。咁佢仲有第三種方式咧，就即係話我哋大家都成日都會用到嘅，譬如聲聞，就即係我哋嘅普遍嘅知識可以傳遞嘅知識啦嚇。第二咧就嗰個法。即係我哋咧，因為啲法咧建立咧，其實係維護我哋穩固文明嘅穩固，然後再高級嘅穩固嘅，依啲就叫菩薩法，就唔係叫人間嘅死法咁啊。咁啊，第三樣嘢咧就係其實希臘咧就係好講嘅，阿里士多德講嗰種就係喺個洞穴裡面嘅嗰個叫獨見法啊，即係洞見嗰叫 柏拉圖 嚇，國園咧裡面咧即係。佛經裏面講咧就叫圓覺啊，即係你有緣嗰、那個未必係佛經啊嗰、那個教你嘅、但係咧你有時你自己嘅一種感悟啊，因為你自己本身有都叫知識嘅基因喺度，都係有三種方法咧，而係用一個叫火燭嘅現象，即係冧啦呢個世界，然後令到你咧， 你仲唔走？ 喺嗰刻咧嗰時候咧就即係行動啦，無論你信唔信都好，一個叫做冧啦，然後跟住咧你跳出咗第二個維度，然後你發覺一回頭。原来那个是老鼠笼来的。 为什么我一直当其时这么 enjoy 在里面呢？ 还有为什么我以为我们的天地只有这个老鼠笼的呢？这个呢就是呢其实他讲那个呢这个叫做是 Zoom 啦、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困难。这个呢就基本上呢就是《法华经》里面那里呢现在用今时今日 的我们的知识的水平呢已經係闊咗高咗嗰度咧，就可以將佢咧就用現代嘅嗰個觀點咧，就解釋得出嚟咧。咁大家都好明白嘅嚇，就話我哋而家去到一個這個世界係要轉變嘅時刻嚇、外星人咧都多嘴走落嚟講呢樣嘢啦嚇。咁啊講完咗之後嗰時候咧，佢話，但係好多時咧就好多人啊，就喺度咧即係守住一啲嘢，因為咧佢將。他擁有的東西當是一個叫做私有的財產、但是他說這個財產其實原本大家共用的， 你簡單來說就很固執咯， 是的、還有權控了他、當你權控了的時候呢，你往往就令到那個就是不能夠再行前一步，再不行前一步的時候呢，其實個世界裡就是如果有火燭的時候呢，大家就是一鍋熟的、咁樣就以前呢嗰時都會教大家，喂，去到個某個階段啦，唔該老人家俾年青人啦，佢唔掂，你咪就同佢傾好佢，你唔好你話唔俾你嘅，唔俾佢嘅，係咁樣接落去嚟去整。咁呢個咧其實係喺古老嘅經書都有提及呢樣嘢。咁啊，亦都講多一個有趣嘅題外話咧。呢本《法華經》咧而家係好流行啦，但喺當時嘅裡面嗰度咧，即係2500年前嗰時候咧，道會去聽嗰度咧，應該有咧差唔多一大半嘅嗰啲弟子信眾咧，就以為啊呢、這個唔係好緊要啊，師傅係唔係我哋之前聽嗰幾個都得噶啦，佢話。咁都 OK 嘅，咁我唔听呢个得唔得噶？我你唔听都 OK 嘅，哦咁走啦，走咗一大半喎。咁但系咧留低听嗰时候咧，哇嗰班咧就你可以话叫被选者啦。其实被选者咧就唔系佛陀选嘅，系佢哋自选嘅。留低咗参与咗嗰个法会，咁啊知道咧原来法华经咧系讲呢啲嘢，然后。柯南啊，尊者佢哋咧將佢結集留低落嚟，咁啊，咁啊個古仔咧裏面咧都亦都係佢講，就其實大家都了解到佢呢個知識咧，而家我講咧可能大家都容易了解，但當時咧就有好多人係唔知嘅，或者今時今日咧你會睇到了解係真係唔少，但係其實全世界計起上嚟都係一半一半。 咁如果你即係從一個正義角度閱讀咧，實際上佢問緊一個問題啦，就係我哋而家嗰個社會係唔係邁向緊一個法西斯嘅即係管治方式？咁佢問呢個時候咧，就係英國戴卓爾夫人嘅執政嘅時間啦。咁當然同香港嗰個情況就唔可以作一個類比，因為即係始終就係無論邊個上台喺英國都係一個民選嘅政府啦。咁但係佢哋對嗰、那個現代社會的監控的能力是越來越強， 他們感覺到那個恐懼很厲害。 啊，咁樣就同埋佢，因為呢本書咧，佢本身咧，佢嗰個原作係好有份量嘅。佢裡面佢所講嘅嗰個法西斯咧，嗰個咧，我諗可能就有啲朋友咧就唔知佢嗰個講嗰個法西斯咧，可能淨係局限咗老鼠籠咗佢係意大利時期。 唔係咁，梗係 梗係唔係啦？唔係，但係好多人係嘅。唔係啊，響我試過一次響個大學嗰度咧，即係一個歷史系嗰度，唔講邊間大學嘅，佢哋係唔知道法西斯呢、這個呢樣嘢咧，喺中世紀已經喺度提及嘅。佢淨係將法西斯同埋納粹係擺埋咗一齊嚟講咁啊。咁其實咧，咁佢講嗰個法西斯咧，就係講嘅，即係其實係人類嘅文化，佢裡面嘅發展裡面咧，就有一種叫嗰種叫權控。 佢呢個唔係 嘅嗰樣嘢整出嚟。 佢如果喺佢嘅角度嚟講，唔係喺嗰個民選政府嗰、那個範圍可以避免到嘅。佢意思係話，就算你一人一票咧，都可以發展成到咁樣嘅。咁佢嗰個背景係咩咧？就係、是、打一場好大型嘅核子戰爭之後，留低啲人，即係未死嘅人喺度，就變咗佢哋就係好服從嗰個政府啊。即係所以嗰個首先係一個 嗰個服從咧，可能個前設就係佢初初佢好依賴佢，依賴呢個政府係可以幫佢安排咗一切。事實上政府係應該係會做咗依樣嘢噶，安排一切咁。但係咧就係政府如果去到納粹時期一個最好嘅舉例啦。佢原來佢安排咗之後嗰時候咧，佢有篩選嘅，佢認為有一啲人咧，佢唔應該照顧嘅，應該要平氣嘅，即係譬如嗰時就係納粹時期咧，即係對猶太族係成個族群嘅嗰種 清洗 啊，嗰種清洗呢樣嘢咧就變咗出咗嗰種叫做係即係有違公義嘅嗰樣嘢出嚟噶嘛，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即係嗰個作者本身咧，實際上都係神秘學嘅擁護者嚟嘅，即係佢入邊咧擺咗好多啲神秘學嘅元素喺度啦。即係最大嘅疑問就係、是、嗰、那個秘密政府，即係嗰個極權政府後邊係唔係一個秘密會社嚟噶嘛？咁佢自己本身亦都係一個巫師，即係真嘅巫師嚟噶，唔係扮嘢嘅巫師嚟嘅。咁佢擺一個神嘅，佢原來擺一個咧就係咩蛇神啊。我哋上次咧就揾翻嗰個圖像俾大家啦。咁呢個咧就比較怪少少，因為咧呢啲喺嗰個主流嗰個宗教入邊咧就唔係不被接受嘅。咁但係佢本身係一個即係喺受呢個神秘學影響嘅時候咧。他就會傾向呢啲喺古代啊嘅一啲比較另類啲嘅神祇啦。咁而家呢個 古代嘅崇拜， 羅馬時期拜嘅一個蛇神嚟嘅嚇。 呢個係去即係將羅馬變成咗天主教嘅信仰之前嗰陣咧，呢種咁嘅原始信仰已經早已存在嘅。 係啊。咁佢原來呢個喺其他喺歐洲個大陸嘅一啲國家都仲即係攞嚟做符號喎。咁呢個大家見到個幣咧有條蛇，呢個就係羅馬尼亞嘅貨幣嚟嘅。係 啦， 即係換言之，佢都喺某啲嘅地方，佢係一個主流嘅可以接受嘅符號嚟嘅。 係呢、這個佢。佢嗰、那個即係佢有提及佢有呢個信仰咁、而呢個信仰咧，裡面嗰度咧，其實我就一直咧都好想阿台長咧嚟安排一次嘅節目，因為咧我安排唔到嘅嗰個，但麥克老漢咧嗰個認識媒體我覺得咧呢本書咧。如果你好中意呢本書或者呢部電影咧，或者而家了解而家呢個世界咧，你就必定咧要去睇埋阿麥克老漢嘅嗰個認識媒體。嗰、那個我諗啊梁錦祥，你讀書嗰時期都要讀呢本啦。我唔係㗎，我後來先讀到嘅。但係我用神秘學嗰個角度嚟去睇咧，佢33章。 是很蠱惑的， 就是共濟會那個 是可以這樣說，是因為呢即近這十、都十二年，因為我看十二年前開始看的，加上現在即他的其中一個學生呢，一個接班人呢，就有一個叫數碼媒體，用數碼媒體認識麥克魯漢的，他這個認識媒體那個呢，他就清楚了，因為呢當这个马克魯漢他写这个认识媒体的时候呢，那个数码的世界未曾是这么完善。 他写的时候都刚刚电视即是风行嘛。 是他一个概念的。但是他里面呢，即当时都引起很多学术的那种争论，其实大家 有部分不知道他刚刚。就因为呢他里面呢那种叫预见性呢，今时今日其实就讲了出来，尤其是将他放落了一个叫做数码的时代，加上这个叫做是动漫的文化变成了，反而比文学世界呢就更加变成了主流文化的时刻。咁你去用嗰樣嘢咧嚟去了解成個嗰個傳媒嘅關係咧，就更加清楚嚇。咁如果你一明白到呢樣嘢嗰時候咧，咁而家嘅社會現象或者咧做個舉例啦，啱啱呢個時期出現嘅嗰個電影，而家仍在公演嘅電影裡面咧，十部你可以揾到最少三部就已經變成好勁，其實唔止啊，差唔多部部都有，都係。他哋講嘅嗰個講嗰樣嘢咧，就講實質小丑，而家即係應該好難㗎個小丑，同埋小丑回魂講鬼故，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呢個世界，我哋活響一個好一個叫做係神奇嘅領域，係用嗰個叫做係心理嘅領域咧，嚟去睇我哋而家活緊嘅嗰個時空，全部係可以統一曬。嚟去講呢個咧，就等同於咧，我哋就之前都有提及嗰個 NASA 就講話嗰個 UAP 現象，佢哋唔想咁快講出嚟 不明空中現象， 係啦，不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on， 中文咧就仍未有一個最定名出嚟，就係、是、應該咧，即係如果我覺得最貼切咧，就叫做係非叫非自然領空現象，唔係不自然。領空現象，那個領域的，那個領空那個很緊要的，他說你將那樣一放下去，已經有那個了解的時候呢，一套落回去現在電影講的那些，現實我們那些有很多，譬如你某些地區，剛才你提及天水圍那個是不是一個局啊，那個一套下去的時候呢，統一了，講到出來。这个是一种新的一种阅读方式 的认知呢，已经建立到出来的 了。这个认知的个方式这样的，他也强调他不是说这个蛇神是真的。当然大家现在看到就是连漫画都出来了，就是将它变成一个漫画人物，就是经过一些包装之后。他的意思是说呢，当我们信一样东西的时候呢，那样东西就会产生一种實在的物質效果， 是的，即是個意思說呢，當你信那件事的時候呢，那件事未必是真的，你都是會信，跟物質是沒有關係的，它是會變成呢，即是譬如你信的那個，如果是一個名字的，佛教，這個姓名，那個呢，或者呢你個不是我這個叫普達拉教，什麼來的，沒事，你信的，你瘋狂這樣解，原來你自己建立了一個宗教，啊！呢個咪就係有好多邪教有呢個現象嚟嘅啦，所以而家你講嗰個嘢真相未必就係實相，好清楚。我諗係研究宗教或者尤其是佛教已經好明白，真相未必係實相，但係實相咧就可以放落去真相。 但係實相係有能力創造真相啊嘛，係嘛？即係佢有咗呢種能力之後，佢咪可以變成嗰件事係真嘅咯。 所以你個研究真相，點解好多時啲人都講話真相有時係 out there， 有時係 in there， 有陣時係不存在，或者真相你接受咗嗰時候咧，你唔會接受啊？真相咧裡面咧嗰個範圍係好闊嘅，當你咧即係你嘅知識嘅領域咧，你可以去到一樣咧接受到唔存在嘅嘢，但係你可以將佢系統化，咪就係科學嘅假論嚟噶咯。你如果愛因斯坦佢講緊嗰個相對論咧，都未曾實質可以引證到噶嘛。 引證到 咁唔係個講個動光速咧，用相對論啦，用光速講光速嗰個現象啦，咁未曾係個叫 實際整個出嚟，但係已經用一個假論，一個系統嘅方式咧，已經計到曬出嚟嘅啦。係啦，咁嘅意思。所以如果仲係覺得呢個世界咧，你只能夠係用物質世界咧嚟去解決你而家面對嘅所有嘅問題咧。你就會覺得是很有不足的了。 是啊。咁嗱就如果你睇返成件事啦，即係個面具係一個想像嚟㗎嘛。就正正引起即係印證頭先我哋嘅講法，就係佢創造咗呢個面具之後呢，就產生一種實際嘅政治作用。咁事源係幾時呢？事源呢點解呢個面具第一次產生嗰個政治嘅效果呢？就係、是、針對科學教。他們去禁制一個泄露他們的秘密，即是他們稱之為秘密的一個群組，即是一個網站。而有班人呢就去抗議，咁跟住呢就令到那個科學教的訴訟呢是被終止的。咁呢個就是即係成件事嗰、那個發展那個因素嚟噶嘛？ 係佢呢個科學教咧，佢講出嚟嘅嗰個將佢簡化咗用懶人包嚟做嘅呢個宗旨出嚟咧，佢嗰個裡面咧，佢就講到佢有一場呢個世界咧係不斷咧會個文明去到某一個時刻，但一定要有一個政變。有一個半變的出來，無論你那個角度呢去得幾穩定都好，它這個半變是都會出來的。這個半變的出現的那個因由呢，就因為一個文明去到一個位置呢，是會去到那個位置那裡出現一個叫過熱的現象。過熱的現象呢，你要需要呢就找一個方式來將它調劑。咁咧就出現咧依種叫反常叛逆嘅現象。咁啊，從依一個角度咧嚟睇咧，就我哋成個嗰個生命嘅進化史咧裏面咧，都有依種反常嘅異變嚇。出現依種叫突變嘅現象咧，所以會令到恐龍會突然之間有一刻會絕種，或者智人無啦啦。 会变成人啊， 系啊，走咗出嚟吓。咁啊，呢种咧，即系里面嘅现象咧，就好嗰种叫反常嘅现象咧，里面咧就佢系一定会有。科学教就好强调呢样嘢嚟嘅。 系啊，咁佢嗰个起源，我哋喺好多年前嘅新闻之后，我哋都睇过啦。就喺2008年嘅2月10日，就一个科学教尝试用一个法律嘅程序咧，就去禁制一个。他哋宣揚啊 Tom Cruise 啊，一個接受訪問期間有一啲奇異嘅行為同埋言談，佢哋想嘗試封鎖呢樣嘢，就導致到咧有成批嘅人咧就係抗議，但係抗議還抗議，佢哋係全部戴曬一個 V 殺嘅面具，咁呢個就喺套戲出現之後冇幾耐。去發生的。咁唔好同嗰個書混淆，因為書嗰個出版嘅時間係喺八十八幾年嘅。 88啦，好似1988年 嘅。所以理論上咧，我覺得係同本書冇關嘅，係同套戲有關嘅啫。OK， 嚇， 唔係佢戲嘅影響，電影嘅影響力咧係大過紙媒嘅。 係啊，即係呢個又好不幸啊，呢個就係。 你話唔係呢個進程嚟嘅？你睇麥克魯克即係嗰個認識媒體咧。那個是一個進程嚟嘅，但係咧就唔係因此咧而令到紙媒嘅消亡咁樣樣嘅，佢養咗唔同嘅世代出嚟咁。 係啊，咁嗰個風起一路延續咯。咁啲人就跟住就抽取好多入邊嘅情節同埋對白出嚟咧，去即係進行一啲日常嘅一啲抗議行為咯。件事嗰個過程係咁樣嘅。 佢嗰、那個，因為咧嗰單嘢好大單嘅，又同埋 Tom Cruise 咧響即係嗰度咧，即係其實出現咗一個咧，即係響即係除咗一種突變嘅 嗰個，我哋記得就係佢突然間係訪問就跳咗張上台度啦，跟住講好多嘢啦。咁除咗之外咧，就係佢私人喺為科學教拍一段片，咁就講咗一啲即係關於科學教嘅嘢，就啲人覺得好離譜嘅。 咁連科學教自己都覺得 embar， 即係有少少尷尬，所以就嘗試去 censor 咗佢。係 啦，咁啊呢個咧，佢裏面咧有個名嘅，有個字眼咧講出嚟，就係水仙花現象。 嗯， 啊，即係 Tom Cruise 咧，佢對於依個科學教咧，佢切入佢有個切入位，變成咗一個好變成佢嘅強烈嘅嗰種叫過於。覺得呢一樣嘢對佢嚟講咧，個人生一個好大嘅轉變，變成一個狂熱嘅信徒啊！而喺嗰個狂熱到裡面嗰度咧，佢產生咗咧有個效應咧，就係佢呢種狂熱咧，就唔係嗰個原本個科學家都冇諗住你咁喂你理智啲好唔好啊？咁樣嗰啲，佢出現咗個叫水仙花嘅嗰種自戀嘅現象啊！咁所以佢嘅表現咧，裡面嗰度咧就即係有種嘅反常嘅情況出現嚟。咁而呢種水仙花現象咧，裡面咧，其實大家都可以講咧，即係有好多人咧就面對緊呢個問題。尤其是咧，你有一個信仰建立咗之後，你過於狂熱到變成一種叫執迷嘅時刻咧，就出現呢種咧，就係麥克魯漢講嘅嗰個叫做係twist 嘅一個反常嘅現象出嚟，人人都會有咁嘅嘢嘅，所以你對於一個無論一個信仰或者你中意一樣嘢咧，去得太癲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一個，譬如最近都有講啦 ，yesterday 都講，John Allen 就出現咗一個佢個一個信徒，佢最中意嘅狂迷佢嘅嗰個人。去走去 對冧佢， 扮瓜佢嘅呢種現象，或者京都動畫嗰個火燭事件，其實大家都會用呢、這、一個用呢、這個即係傳媒帶嚟嘅嗰個 pattern 咧嚟去了解嗰個現象嘅。 咁佢即係 anyway 咧，就佢呢個蒙面或者隱身呢個咧，其實就喺現代社會一個越嚟越普遍嘅趨勢嚟嘅。 係。 如果你撇除話嗰個真正面具咧，你喺網上嗰個都係隱身嚟嘅， 係 你一個符號咁樣，唔係一個隱身嚟咯。 係啊，呢個咪就係等同於咧，即係其實喺90年代已經開始咧，就有好多時咧有啲作者啊，所以嘅寫論文咧，而家更加多添啊，就係你別問我是誰啊，你依個篇文咧嗰個係好正，我嗰個咩啊，我嗰個叫飄飄然啊，哦筆名嚟啫嘛，哦飄飄然啊，哦 OK， 咁啊真人係邊個？依個就係嘅文字蒙面嚟噶嘛，佢唔係用佢嘅嗰個姓名啊，佢做咗出嚟，咁但係佢哋有一個因由嘅。即係佢哋做嗰時咧，佢講佢話我唔值得係用我即係嗰因為嗰個嚟去講咗出嚟，即係用我個自己嘅名字，而佢可能佢覺得我依個表達裡面咧嚟講咧，我只不過係一個 low body， 依個文章係我嘅一個表達，一個信息嗰時咧，我所以我就用翻一個叫貼切嘅一個字眼俾佢咁樣就算啦，即係咁樣。啊！依種情況咧，其實你可以講嘅都係佢係用字眼嚟模咗佢自己嘅嗰個身份咁解。 咁但係嗰個最吊鬼就係你蒙咗面或者你冇咗身份之後，嗰、那個先係你嘅真我嚟噶嘛。咁、後邊呢句説話咧，就即係好作為一個好適合我哋嘅節目結尾啦。就係咧，呢個就係科學教教主講嘅。咁你睇細，即係如果你放大咗啲圖片，你就可以睇到入邊嘅字句啦。呢、這個亦都係一個戴住 Visa 嘅人嘅。佢就話咧。如果你想奴役人咧，你要话俾佢听，你会俾佢哋最全面嘅自由。咁呢句说话咧，其实你听落去就即系好得意啦，即系好吊诡啊。因为咧，如果你话俾佢哋自由嘅话，咁佢哋咪有自由咯。咁点解你会话系一个奴役嘅方法咧？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怎樣呢，是 give them total freedom、自由是要人給的話、就不是自由來的 了、這個就是最 重要的東西。你看科學教呢，它不是流的，它 是有些心思、 是啊、不是有意義的、 即等於現在說我給你雙普選的這樣、咁原來呢句説話本身咧就係奴役你哋嘅方法嚟嘅， 係嘅，因為咧即係好多時咧，其實好多人爭取咧去到個最深嗰時候，你嘅根源咧根本係你本有嘅， 係啊， 即係自由係本有噶嘛？ 呢樣嘢你有噶嘛？點解人叫人哋俾你咧？係嘛？ 係啊，因為咧佢呢個就係嗰個説話裏面咧最詭秘嘅嗰樣嘢 啊嘛！最詭秘嘅地方嚟噶。 我哋咪而家都係即係係啊！我唔知其他人點樣諗咧。我認為自由咧，我需要嘅自由咧就係我本有嘅嗰啲嘢 啊！ 總之咧喺嗰度咧唔好約束到我嘅嗰、那個就係本有嚟噶嘛嚇！嗰、那個唔係人哋俾你嘅亦都咧唔需要係一個爭取，係一個發現嚟嘅嚇。咁、其實咧就而家有好多時咧，成個社會咧就將佢扭轉咗嚇、 啊。但係佢扭啊，佢唔係扭好多嘅，佢唔會話講話聽啊，即係你唔諗嘢，或者你唔咩你就可以過得好好嘅生活。佢就調翻轉嚟講，即係我可以俾一啲最好嘅嘢你。 嗱，佢的 可以俾個自由你，我可以俾選舉你。 唔係佢， 不過啲嘢係我俾你嘅。 係，唔係佢的而且確咧，裡面咧嗰度咧，再因為科學教咧嗰、那個已經個層次咧就深咗，講咗出嚟咧，佢裡面做一個內容嘅。你除咗你有本有嘅自由，裡面係有嘅咧嚇。我唔俾到你啊！你自己本有嘅嗰啲嘢，但你而家活喺嗰個咧，就好似呢本書所講啦，活喺一個叫做係大家製造咗出嚟嘅一個空間，直接嚟講有一個城市嘅空間。呢個城市空間咧，其實大家互建出嚟嘅啦。譬如好似香港地就係啦，你會睇到1841開放到而家嗰陣時咧，其實好多人一齊咧共建呢一個香港出嚟嘅嚇。咁佢裡面咧。你可以裡面你找到一個叫本有的自由，同埋但係你喺呢個區域裡面嗰度咧，係大家有一個叫互助啊，個共融嘅嗰、那個嗰、那個時刻嗰時候咧，大家咧就會知道咧，我哋需要咧有啲叫規矩，嚇、咁而嗰啲規矩咧就唔係好複雜嘅規矩嚟嘅，係就係、因為呢個城市大家會可以共享嘅裡面咧，即係一個城市建立嘅嗰種資源啊。你咁样呢本书佢里面所讲，点解会变成卡夫卡咧？就系、是、因为咧嗰、那个地方原本系大家共有嘅，吓、那个城市系大家建立出嚟嘅。何解咧？即系去到某一个时期咧，即系有一啲政权咧就讲系我嘅， 吓唔系咁佢又唔会话即系赶尽杀绝咁啊？ 呢、這个系卡夫卡现象咯，佢唔系赶尽杀绝。 个事系我嘅，不过我都俾自由空间你哋系嘛，俾高度自治你哋咁样。咁但系你调翻转问，嗰啲嘢我应该有嘛？点解系你？点解会系你俾我嘅咧？系嘛？咁、呢个就系呢句牌后边，即系佢含入佢讲嘅意思咯。 嗰个深度嘅意义， 佢深度意义啦 吓。系啊，特别大出嚟 吓。咁 anyway 就即系今晚咧，阿纪涛咧其实都好彷徨咧，佢点翻屋企嘅？咁我哋点解咁愤？即系点样愤怒咧？就系、是。我哋做节目做咗成十几年啦，我哋都从未担心过夜晚翻唔到屋企呢个问题。 系啊，呢个 所以真系麻烦大家要睇一睇呢本书，喺入边揾到个答案。 系啊，我哋唔认为香港会出现咗一个呢个卡夫卡现象出嚟。 咁但系好实在嘅就系佢今日嚟都有少少担心，就系喂我走系点走啊？真系 系而家咩？而家咪就开始担心，真系要实际要解决呢个问题咯。 系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度就即系结束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先再见啦。OK， 好，拜拜。 拜。